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二集。墨家庄的人原本对这种事是颇为不耻的，可时人重仙，修仙问道的玄门世家在世人眼里是被上天眷顾之人，神秘而高贵。那名大家主又时不时地提携帮衬外宅一家，风向便截然不同了。非但墨家以此为荣，旁人也羡慕至极。然好景不长，那位大家主贪一时新鲜，打了野食，没吃两年便吃腻了，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墨玄宇4岁之后就再也没来过。这几年里，墨家庄的口风又变了，原先的不耻和嘲讽重回，还带着不屑的怜悯。墨二娘子虽然不甘，却坚信那位大家主不会对亲生儿子不闻不问。果然，墨玄宇长到14岁时，那家主便派了许多人郑重地将这名少年接了回去。穆二娘子的头又昂了起来，虽然她不能跟去，但一扫先前的憋屈，扬眉吐气，逢人便骄傲地宣扬她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做玄门仙手，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于是穆家庄的人第3次议论纷纷，态度转变。然而尚未等到墨玄宇修仙有成，继承他父亲的家业，他就被赶了回来，而且是极其难看的被赶了回来。因为墨玄宇是个断袖，还胆大包天的骚扰纠缠同门，这丑事儿被当众捅破，再加上天资平平，无所建树，也就没有让他继续留在家族中的理由了。雪上加霜的是，墨玄宇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回来之后整个人都疯疯癫癫的，时好时坏，似乎被吓傻了。看到这里，魏无羡的眉毛抽了2下。短袖也就罢了，还是疯子，难怪满脸脂粉涂成吊死鬼，难怪地上这么大一个鲜血淋漓的阵法刚才也没人觉得不对劲儿。只怕就算墨玄宇把整间屋子从地砖到墙壁再到房顶都涂满鲜血，在别人看来也见怪不怪，因为人人都知道他脑子有病。墨玄宇回老家之后，嘲讽铺天盖地而来，这次似乎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墨二娘子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一口恶气闷在胸口出不来，活活噎死了。此时墨玄宇外公已故去，墨大娘子掌家。这位墨夫人大概是从小就见不得妹妹好，对妹妹的私生子更是诸般白眼儿。她有一根独苗，便是刚才进来洗劫的那个，叫墨子渊。墨玄宇被风风光光地接走时，墨大娘子自觉怎么也算是能跟仙门扯上一点亲戚关系，指望来接人的仙门使者捎带着把墨子渊也送去修仙。当然墨大娘子被拒绝了，或者说被无视了。废话，这又不是买白菜，可以讨价还价，买一颗送一颗。也不知道这家人是哪里来的自信，都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坚信墨子渊肯定有仙骨有天资，如果当初去的是他，便一定会被仙家赏识，不会像表哥那么不争气。墨玄宇走时，墨子渊虽然年纪尚小，但从小被反复灌输此类毫无道理的念头，也对此深信不疑，3天2头逮着墨玄宇羞辱一通，骂他抢了自己的求仙路，并对那些从仙门带回来的符箓、丹药及小法器爱不释手。 全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爱拿就拿，爱拆就拆。莫玄宇虽然脑子时常犯病，却也知道自己在被人欺辱，忍了又忍。莫子渊却变本加厉，几乎把他整个屋子搬空了。莫玄宇终于忍无可忍，到姨父姨母面前结结巴巴告了一状。于是今天莫子渊便闹上门了，纸上的字又小又密，魏无羡看得眼珠子疼，心道，这他妈过的是什么鬼日子，难怪莫玄宇宁可献社，也要请厉鬼邪神上身为自己复仇。眼珠子疼完了就开始头疼。照理说发阵时施术者要在心中默念愿望，作为被召唤的邪灵，魏无羡应该可以听到他的详细要求。可这禁术怕是莫玄宇从什么偷偷摘录回来的残本上学的，学得不全，漏过了这一步。虽然魏无羡猜出来他大概是想报复莫家人，但究竟该怎么报复，做到什么程度，是抢回被夺走的东西，是殴打莫家人，还是灭门？多半是灭门吧。毕竟只要混过修真界，都该知道评价魏无羡用的最多的是哪些词。忘恩负义，丧心病狂，还有比他更符合凶神恶煞的人选吗？既然敢点名召唤他，必然不会许什么能轻易打发的愿望。魏无羡无奈道，你找错人了呀。他本想洗把脸，瞻仰一番这位身主的仪容，然而屋子里没有水，喝的洗的都没有，唯一的盆状物，魏无羡猜测应该是出宫用的，而非洗漱用的。推门，门从外边被拴住了，估计是怕他出去乱跑。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他稍微感受到重生的喜悦。魏无羡索性先打坐一阵儿，适应新设，这一坐就是一整天。睁眼时有阳光从门缝窗隙漏入屋中，虽然能起身行走，却仍头晕眼花，不见好转。魏无羡心中奇怪，这莫玄宇修为低的，那点灵力可以忽略不计，没道理我驾驭不了这具肉身，可怎么这般不好使。直到腹中传来异响，魏无羡才明白，根本不关修为灵力的事，只不过是这具不辟谷的身体饿了而已。他再不去觅食，说不定就要成为有史以来头一位刚被人请上身就立刻活活饿死的厉鬼邪神了。魏无羡提起抬脚，刚准备踹门而出，突然一阵脚步声靠近，有人踢了踢门，不耐烦地道，吃饭了。话是这么喊，门却没有打开的意思。魏无羡低头一看，这扇门下方打开了一扇更小的门，刚好能看到一只小碗被重重地放在门前。外面的家仆又道， 快点了，磨蹭什么，吃完了把碗拿出来。 小门比狗洞还小一些，不能容人出入，只能把碗拿进来。两菜一饭，卖相奇差。魏无羡搅了搅插在米饭里的两根筷子，略为伤感。夷陵老祖刚重返人间，就被人踹了一脚，臭骂一通。给他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就是这种残羹冷炙。腥风血雨呢？鸡犬不留呢？满门灭绝呢？说出去有谁信？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呀。这时门外那名家仆又出声了，这次却是笑嘻嘻的，犹如换了一个人。 阿丁，你过来。 另一个娇脆的女生远远应道， 阿童，又来给里边那个送饭。 阿童啐道， 呸， 不然我来这晦气院子做什么？ 阿丁的声音近了许多，来到门前。 你一天只给他送一次饭，时不时偷懒也没人说你，这么清闲你还嫌晦气？你看看我，活多的连出去玩也不行。 阿童抱怨道： 我又不是只给他送饭，这阵子你还敢出去玩？这么多走失，谁家不是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魏无羡蹲地靠门，端起碗，用两根长短不一的筷子扒拉着饭，边吃边听。看来这墨家庄近来不大太平。走失，一如其字，即为走路的死人，一种较为低等也十分常见的尸变者。一般目光呆滞，行走缓慢，杀伤力并不强，但也够平常人担惊受怕的了。光是那股腐臭味儿就够吐一壶的了。然而对于魏无羡而言，他们是最容易驱使也最顺从的傀儡，乍然听到还有些亲切。阿童似乎在挤眉弄眼儿： 你要是想出门去，除非带上我，我保护你。 阿丁道： 你保护我？吹牛的，难道你还能打退那些东西不成？ 阿童悻悻道： 我打不退，别人也打不退。 阿丁笑道： 你怎么就知道别人打不退？我告诉你，今天已经有仙门使者到咱们墨家庄来了，我听说是个很了不得的显赫世家，夫人正在厅堂里招呼，镇上的人呐，都围着看稀奇呢。你听，是不是很吵？才没空跟你闹，说不定待会儿又要指使我了。 魏无羡凝神一听，东边果然隐隐传来了喧哗人声。思索片刻，他起身提脚一踹，门栓咔的裂了。两名家仆正在眉来眼去，有说有笑，被突然向两边弹开的屋门吓得齐齐尖叫。魏无羡扔开碗筷，径自走出来，竟被阳光刺得好一会儿睁不开眼睛，皮肤也有轻微的刺痛感，举手搭在眉梢，闭目片刻。阿童方才叫的比阿丁还尖，定身一看，见是那人人可欺的疯子，胆子便又大了，自觉要挽回刚才丢失的面子，跳过去训狗一般的边挥手边斥道： 去去，回去，你出来干什么？ 哪怕是对待乞丐或是苍蝇，也不会更难看了。这些家仆过往多半就是这么对莫玄宇的，他也从不反抗，才让他们这般肆无忌惮。魏无羡轻轻一脚把阿童踢了个跟头，笑道：你以为你在作践谁呢？踢完顺着嘈杂声往东边走去。东院东堂里里外外围着不少人，魏无羡一脚踏进院子，便有个高出旁人一截的妇人声音传出来： 我们家中有个小辈，也曾是个有仙缘的。 肯定是那莫夫人又在想方设法和修仙世家牵桥搭线了。魏无羡不等他说完，忙不迭挤开人群钻进厅堂，热烈地挥手道： 来了来了，在这儿在这儿。 堂上坐着一名中年妇人，保养得当，衣着瑰丽，正是莫夫人。坐在他下面的才是他那入赘丈夫，对面则坐着几名卑贱的白衣少年。人群之中突然冒出来一个蓬头垢面的怪人，所有声音戛然而止，魏无羡却仿佛对凝滞的场面浑然不觉，舔着脸道： 刚才是谁在叫啊？有仙缘的那可不就是我吗？啊？ 粉抹的太多，一笑就裂，扑簌簌往下落。有一名白衣少年扑的险些笑出声来，被一旁似乎为首的少年不赞同地看了一眼，当即正色。魏无羡循声抬眼一扫，略吃了一惊， 他本以为是没见识的家仆夸大其词，谁知来的竟然真的是显赫家族的仙门子弟。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